坤演唱的《脆弱》。我们习惯向外界获得一种自信或者一种富足啊，让自己变得更加有力量。可是我们应该学会跟自己发力，让自己变得更加有魅力，收拾得好看一点，事业上独立一点，才能获得真正的属于自己的安全感。接下来要听的歌曲来自蔡健雅演唱的《陌生人》。 想问

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。总是想再见你，还试着打探你的消息，原来你就住在我的身体，守护我的 李小培，心动。第一眼就看上的衣服，往往我们都是买不起。第一眼就心动的人，往往他不会喜欢你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真正喜欢的、想要的，没有一样是可以轻易得到的。也许这就是努力的方向和争取、追随的一个动力啊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这么多年依旧在爱情的这个命题当中徘徊、研究、痛苦、挣扎的一个老男人。他给很多人写过情歌，那这一次他写的是给自己的《我的爱情》。 是什么？永恒到底藏哪里？初恋竟划过中少女，师大附中少年十六岁，美好时光去哪了？初恋的我还在吗？追梦的台北医学院，浪费真爱，我的十八岁。初恋的我去了哪里啊？纯真的我去了哪里啊？同窗恋人又太遥远，心存难耐的二十五岁，终身难忘英国 Abbey Road， 匹兹堡的伤心落泪，世界好像就在那天毁灭。第一次失恋，三十二岁。迷失又一再迷失，你才会看清自己，痛苦的出口就在心中，失恋解脱三十三岁，永恒的无限花蕊，消失在百花最深处，告别青春学生时代，北京春天的三十四岁。青春的我去了哪里啊？少年的我去了哪里啊？我不相信青春换不回，不肯服输的三十六岁，背着无边的爱鸟，零下十度的魁北克，漫天大雪浓浓发雨一过脸啊，纽约大学三十八岁。的纽约，刻骨清晨的缠绵，回忆也许是永恒的，真爱是时间回不了的，渴望初恋的四十一岁，他几岁了？

快乐。虽然有万般说不得，也不愿看难割舍。若我有天不在了，请你原谅我的困扰。虽然你给我的不算少，只是我没福气要。就算是完美，怎么前途都不对。不忍看你那么辛苦，我所能为你做的只有默默的祝你幸福。天不会太晚，我们就不会悲伤。和你堂堂的手牵手，心里不会有愧。如果相见不会太晚，我们就不会遗憾。快乐乐的不会纠缠，过得好简单。 赵咏华演唱《相见太晚》，而这个版本呢是他的原创作人写词写曲的，所以意境也不太一样。在你最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不想结婚，在你最想安定的时候呢，偏偏遇到了那个可能不是你最爱的人，或许你们就结婚了。所以你会把青涩和挚爱给一个人，最后把生活给了另外一个人，这就是人生的出场顺序。很多人共得患难，却抵不过繁华。 一个相濡以沫却平淡终老，一个相忘于江湖却怀念到哭泣。爱得深爱得早，其实都不如爱得刚刚好。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是 Karen Moway， 不要爱我， 不要爱我，我害怕面对你的诱惑，害怕未来故事的背后不可告人的沉默。爱就像一阵烟， 忙碌了一上午，抽空把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，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喽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:00。